各位早安，欢迎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的全媒体周刊，我是杨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与评论员吕秋露薇、北京新媒体记者站、台北记者站还有凤凰 U-Radio 一起聊一聊国际国外线上线下的关注话题。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国内外热点新闻瞬间。 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出席朝鲜人民军第一次飞行员大会时，批评美韩频频举行联合军演，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叙利亚处理化学武器的进度加快，负责监督销毁工作的国际联合代表团负责人表示，目前叙利亚已有近八成化武运送出境或销毁。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说，伊朗提出对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进行改造，把钚元素的生产量下降近80%。核问题六国已经接受提议，围绕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争议已经基本解决。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达成了缓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避免暴力和挑衅行动的临时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第12次与民众开展直播连线，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回答民众的提问。他否认有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东部活动，并称基辅当权者向乌东部地区派遣部队和飞机而非对话是严重犯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14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虽然好过市场预期，但是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拉夫罗夫通报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表示期待在北京与普京的会面。习近平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列举了体制所涵盖的11个安全领域。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发表公开信，怒斥韩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单方面把无人机事件与朝鲜挂钩，如同以前的天安舰事件一样，试图捏造虚假事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到访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另外中德外长举行第四轮战略对话，表示将进一步充实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2014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将于22号开始在青岛举行，20多个成员国的海军首脑都会参加。经过去年西太平洋跌宕起伏的局势，这场两年一度的会议到底能否发挥作用，维护稳定海域安全，就成为焦点所在。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1987年在美国及其盟国倡议下成立，旨在推动成员国海军间务实性合作，增强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成员国由最初的12个发展到20多个，成为地区最重要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之一，但并非地区性的军事组织，也没有常设机构。论坛以平等对话、自由讨论、自愿申办为原则，分为正式论坛会议、工作研讨会、各种海军专门研讨会、各种海上演练四大类，研讨地区安全合作、科技发展和海洋稳定等问题。今年是中国首次承办论坛会议，除了回顾上届的论坛，也将详细安排2015年各种海上演练，为之后多届的会议做准备。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会与代表举行礼节性会晤，另外会举行建立信任与共赢合作论坛，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将发表讲话。多边论坛之后还会举行多场双边会谈，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河野克俊在会前表示，希望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举行历史性的日中海军首脑会谈，意在建立信任，防止在钓鱼岛问题紧张下出现不测事态。不过中国海军发言人杨良在20号的首场发布会中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就明确表示，论坛期间吴胜利不会与河野克俊举行会谈，并指日本政府一系列错误的做法严重伤害中国民众的感情，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 这次西太论坛年会期间，除了会议安排的必须要的见面以外，中国海军吴胜利上将没有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会面的计划。 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几乎将在同一时间访问亚洲，也让今年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尚未开幕就激流暗涌，更加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好，河野克俊到底和中方官员会不会面呢？日本自卫队海上幕僚长河野克俊在青岛前呢，在东京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那么这是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恶化之后，自卫队高官首次接受华文媒体的访问。 河野克俊在东京的防卫省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对当前中日在钓鱼岛对峙的东海局势极为忧虑，认为中日防卫交流中断的现状很不正常。 ご承知の通り、東シナ海非常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れの東シナ海情勢も含めてですね、率直な意見交換を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とやはり日中の防衛交流、2011年に我々の護衛艦が青島を訪問して以来ですね、艦艇の相互訪問も今ストップ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私としてはできるだけですね、それらを再開して、日中の防衛交流をまた進めたいなという希望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今のこの中断されている現状に対しては憂慮あるいは懸念をお持ちですか？ やっぱりそれはやっぱり、正常なことではないなとは思っております。基本的に海上でですね、海空域で、お互いに船あるいは飛行機がですね、近づいたときに不測の事態に発展しないように、連絡系統、連絡をする手段を確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と。 河野认为，中日在钓鱼岛发生不测事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日本对此极为忧虑。 不測の事態に発展する可能性はやっぱり秘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したがって、そういう意味でもですね、海上連絡メカニズムもやっぱ確立すべき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好，那么有关西太平洋论坛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青岛的特派观察员蒋小峰。小峰你好。 杨叔你好。 明天论坛即将开幕了，是怎么安排的？今天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的确是今年呢是中国来主办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也是第一次。应该说，就对于这一次的举办的论坛呢，目前为止所有的论坛的成员国呢都已经会确认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那么包括东道主中国在内，总共有21个成员国，另外还会有3个观察员国以及一个申请成为观察员国的巴基斯坦。所以总共的这个会议呢，应该会有24个国家来参加。那么就目前来看呢，各国的海军的代表团呢已经陆续抵达，今天也会有部分的海军的代表团抵达，包括了由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河野克俊率领的日本代表团。那么昨天我们在海军的新闻发言人梁洋的记者会上也已经明确了解到呢，中国的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呢是不会和这个河野进行一个双边的会晤的。但是呢，吴胜利上将呢会和来参加论坛的部分国家的海军代表团以及这个领导呢举行双边的一些会谈。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海上的一些海域划界以及岛礁的归属上面和部分的国家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包括像菲律宾，但是这次菲律宾呢也是确认会来参加本届的这个年会。那么在年会的举行期间呢，正好是在4月23号的时候是中国海军建军成立65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那么在这个纪念的活动当中呢，会有来自7个国家的这个海军的来访的舰只和中方的船只进行一个海上多国的联合搜救演练。那么这个搜救演练的一个大的背景呢是目前来讲呢是因为马航失联的客机，它的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另外的这个客机的失事的这个残骸呢也没有找到。最近呢又发生了韩国邮轮失事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说对于海上的这个国家来说呢，进行一个多国搜救的一个演习呢，那么在当下呢就会显得这个主题意义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在镜头当中啊，其实您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停的这几辆这个军舰呢，是有分别来自来参加这个多国搜救演练的这个像这个舷号为252的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夏姆希尔护卫舰。那么这艘舰呢是其实是一艘中国制造，那么严格来讲呢，他这次来中国呢青岛呢是来是回娘家了，我相信呢也可以做一次保养。那么在这个夏姆希尔号后面呢是一艘我们可以看到舷号为68的 RSS Formidable 呢，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隐身护卫舰V5号。那么在这个V5号后面呢，在远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艘舰呢是中国的哈尔滨舰。那么哈尔滨舰112号呢，应该来讲呢是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中华第一舰了。曾经在中国的导弹护卫舰的导弹驱逐舰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也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么这个总共有7个国家的外访的这个军舰呢 来参加这个演习，总共呢是有5条的护卫舰和1艘巡逻艇以及1艘的船坞登陆舰。那么中方的这个演习参加演习的舰艇呢，就包括了像哈尔滨号、哈尔滨舰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另外还有像01号这个烟台号的这个导弹护卫舰。那么中方的这个军方的最高的领导人呢，作为此次的这个海军事活动最高领导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呢范长龙，到时候也会到青岛来参加相关的活动。杨叔， 好，非常谢谢小峰来自青岛的观察连线报道。日本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再有小动作，军事上和宣传上都再度挑动中国神经。另外，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日本之前，美日这对盟友似乎出现了一些分歧。 安倍政权野心昭彰，一方面公然强化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悄然突破集体自卫权限制。日本防卫省19号在日本最西端靠近钓鱼岛的与那国岛举行了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设施建设的开工仪式，而日本自卫队16号就首度公开展示了从美国购入的水陆两栖战车。有日媒评论，日本添购这种战车是意在防卫钓鱼岛。中国外交部18号促请日本认真说明在钓鱼岛地区增强军事力量的意图。安倍政府还准备在政府方针中将在安全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攻击列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之一。在修宪强军之外，安倍企图通过强化宣传获取国际支持。日本外务省14号就首次推出名为间隔诸岛的宣传册，明确强调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并称日本从来没有同意过搁置钓鱼岛。除此之外，去年底因参拜靖国神社而闹出外交风波的安倍，今年因春季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撞车不会参拜，但考虑自费奉纳贡品真贤墓。不过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防灾大臣谷屋圭司20号就提前赴靖国神社参拜。而另一方面，日本对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满怀憧憬，美方却并未回报同样的热度。据媒体报道，奥巴马访日期间，日美双方将发表联合文件，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日美就是否写明美国对钓鱼岛防务的义务产生分歧。报道指，美方只同意写明在日本享有施政权之下的区域属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不希望写入岛屿具体名称，声明并会重申不希望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而日本为了凸显日美同盟亲密度，给予奥巴马国宾最高礼遇，不过奥巴马就拒绝入住访日国宾通常入住的迎宾馆，似乎也在刻意为访日降温。日本对华态度为何越来越强硬？美国再度介入东亚事务会为各方利益关系平衡带来哪些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好，每次说到日本的话题呢，网友是有问不完的问题。接下来在线的是北京方先生，方先生您好，请向吕秋提问。 吕秋老师您好，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来自日本一艘28万吨的商船，作为赔偿中国轮船的公司在二战期间的财产损失，对此举动你怎么看？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报道并不是太多啊，尤其是在国际方面报道，因为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考虑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从法律角度来看它到底怎么样；那么从目前呢，很多的法律专家，中国的法律专家就指出说，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裁决，是原告是胜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是合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做出这样的行动是非常的罕见，应该说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呢，这也就使得外界对于这个行动就会比较的关注，觉得比较好奇为什么在事隔了3年之后会采取这么强硬的这样一个措施，法院会强制执行。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大家关注说这是民间中日之间的民间索赔的胜诉的第一宗。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未来是不是可以对中国的很多的民间人士透过民间渠道这样的一个索赔呢，会打开一扇门呢？因为在过去比方说有很多的中国劳工，当年的中国劳工如果要告日本公司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到现在没有胜诉的，但是呢，他们如果想在中国的法院提出上诉呢，是不受理的。但是现在呢，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个由中国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的这样一个法院来接受受理，来进行审理，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开始啊？那么这也有很多人是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方先生。 好，谢谢吕秋的解答，谢谢。接下广告，回来关注的是韩国沉船事。 韩国客轮岁月号的沉没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4人，仍然有240人失踪。当局在20号晚间出动了遥控水中探测装备，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船舱内的情况。 搜救人员早前成功进入船舱之后，陆续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在21号凌晨再发现一具相信是女性的遗体。另外一名海军士兵在事发当日救援期间脑部受伤，延至19号晚死亡。当局在20号晚投入2台遥控水中探测装备到现场，这种经缆线连接的遥控装置可以让水面上的人员观测水下影像，提高效率。岁月号上有300多名师生，全部来自安山市一家中学。当地一名主教连同志愿者到了真岛，为仍在守候音讯的家属举行复活节弥撒，希望能够稍微安抚这些悲痛的灵魂。有志愿者就希望至少能让家属早日接回遗体，结束无边的等待。 好，有关韩国沉船事故调查的最新进展，立刻连线身在韩国真岛的特派记者黄芷渊。芷渊你好，那么有关这次韩国沉船事故的搜救和调查，目前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芷渊， 我们知道呢，韩国客轮岁月号翻沉事件呢已经是进入了第6天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有200多人失踪，生死未卜，当中呢是包括了至少4名的中国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韩国的海军、海警以及是民间的潜水员呢曾经是多次的下水进行相关的搜救的工作，但是由于水流湍急呢，所以有关的搜救工作呢可以说是面对了很大的挑战，更加一度呢是需要暂停。那么对此呢，很多失踪者的家属呢就表示相当的不满，认为当局呢是拖延了有关的这个搜救。但是呢，也有一些民间的潜水员就表示，自己潜入过有关的船体呢，是进行搜救，但是发现呢，这个环境呢是相当的恶劣的。那么至于有关事件的调查方面呢，我们知道昨天呢，调查本部就公布了岁月号在出事之前呢，与真岛的海洋交通管制中心的对话的记录。记录显示呢，其实从一开始呢，管制中心就要求呢，这个岁月号呢要马上采取相关的紧急救援措施，但是呢，岁月号呢就没有采取措施，而且呢是拖延了差不多半小时。所以呢，现在呢，调查方向呢正在从是否呢是涉及这个人为的错误呢是展开。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最新的消息。 好，非常谢谢芷渊来自韩国真岛的连线报道。有关这起事故呢，观众也是有很多问题想请教评论员。首先是北京的袁先生，袁生请问。 吕秋老师您好，韩国是造船大国，这类海难其实非常罕见。但获救的副校长选择自杀，要和患难的同学同在，这件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反响非常大，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虽然韩国是个造船大国，但是这样的类似的海难呢，在韩国的历史上之前发生过，在70年代还有90年代都分别发生过，造成接近300人或超过300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海难事件。那说到这一次这位校长的这样一个举动啊，可以看到他在自杀之前的一天呢，有很多的家长是围着他要讨个公道，这是因为呢，应该是根据韩国的一些学校的规定呢，每次的这样的一个外出的活动，学生的人数应该是不能超过100人的。那么另外之前的媒体也有一些报道说，当时呢其实这个水况不是太好，那么有很多在学生的要求之下呢终于要起航了。那当然里面的具体的问题还要等待这样官方的最后的公布。可以看到呢，这位副校长呢他可以说是非常的愧疚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当然是不鼓励用这样一个自杀的行为，也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可惜，但是有一点你会看到人和人之间对于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或者一个决定最后所产生的后果产生的这种羞耻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位校长呢，可以说他的良心是过不去，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但是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呢，但似乎就没有这种反省或者说觉得自己做错的这种感觉。林先生， 好，非常谢谢吕秋还有林先生的提问。好，接下来微信上的听众对于这起韩国船难还有哪些讨论呢，我们就把现场交给 U Radio 的杨文信。文信， 好的，凤凰 U-Radio， 我是文信。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关注到韩国岁月号沉船的消息，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来自台湾的救援专家叶德兴老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评估过了以后，其实最大的原因会这样倾倒的话应该都是触礁了。如果没有触礁的话，其实一艘船要这个样子失衡然后这样翻覆的话是不大可能。那个船长改变航道，他用人为去操控航道不熟悉， 那可能是有触礁的状况出来。其实它的生还几率不高了，照我们自己的救援跟判断模式，因为它所存在的空气并不多，那你人越多的话，它存活的几率越低。就人员下去，这种救灾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等级。我从侧面消息知道，有很多救灾人员他潜水下去搜救的时候，因为海流海象的关系都被流走失踪的。 同时呢，叶先生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也刚刚好把这个全国的同胞讲一下，在搭载这个船具的话，应该要穿着救生衣。如果你有穿救生衣的话，其实船翻覆的时候，您可以利用你的浮力，自己可以从有空隙的地方、有空气的地方去浮出水面，而不是坐以待毙。 同时呢，大家对于这次的沉船事件非常愤怒的就是船长的弃船逃跑。那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2岁的乘务员，叫做朴智英，他是坚持的疏导乘客先离船，最后自己遇难。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获救生还的这个乘务员。那在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听众对于这次的船长弃船逃跑也有话说。首先是王先生。 二算逃跑，那类人的理论就是应该跑，先顾自己逃命为生为主，但是他忘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你的责任就是船员。 还有来自广州的易小姐。 我是来自广州的易小姐，我认为发生海难，船长应参加救援，有义务疏导乘客，直至自己最后离开。韩国船长这样的做法破坏了当下文明社会所认同和支持的一种伦理，放弃了指挥责任和职业操守，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 有一些人呢，对于这次的船长有同情，也是认为呢，人在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候，为了自己活命来抢夺他人的生存权利，虽然在道德上是大错特错，可是呢，在法律上却是无罪的。希腊的哲学家卡纳安德斯他就曾经提出来一个卡纳安德斯之版的理论，就是说在船沉的时候，两个人为了抢夺只能供一个人扶起来的木板，强者一定会把弱者推开，而且导致弱者死亡的。但是大家要注意，这样子的紧急避险它存在一个原则，那就是呢，不适用于那些在业务上或者说职务上有特殊责任的人。船长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船员和这个乘客的安全，这个责任它是义无反顾，不能推卸的。因为呢，如果这样子的紧急避险原则被滥用的话，那警察在面临歹徒的时候也可以退缩，消防员在进入火场之前也可以说那我不去了，那岂不是太荒谬了吗？中国的海商法也是明确规定，船长在弃船逃跑的时候应该组织乘客和船员先离船，自己应该最后才离开。这次的沉船事件也令很多人想到了这个12年的协和号邮轮的沉船事件，当时他的这个船长更是过分，不仅没有及时的发布求救的信号，更是拒绝返回船上来指挥搜救。在他上岸之后呢，他更是希望赶快搭出租车离开现场。很多人也想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把自己关在这个驾驶室当中，最后和船同存亡。那当时呢，人们也是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就说是这个勇敢的一生以及英雄的死亡。又到了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了，也是波士顿马拉松开跑的日子。相信大家对于去年的爆炸案也是觉得既有心历历在目，但是呢，恐怖并没有阻止这些热爱运动的人们。今年呢，有 3.6 万人报名，同时呢，比去年多了有9000多人。当局呢，也是采取了很多安保措施，警力将达到3500人。不仅呢，会有这个便衣警察，还有一些承包的这个外包的安保商。每隔一段地方呢，还会有这个安全的检查站，不仅呢配备金属探测仪，还有这个爆炸的嗅搜犬，同时呢沿路也将会有上千个摄像头。举办方呢也是表示将会禁止那些没有注册的运动员来参赛，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呢，最好像文信这样拿一个塑料袋装着自己的随身物品，这样呢可以简化一些安检的程序。同时提醒大家不要背双肩包，不要穿太多口袋的上衣，以及呢推着这个婴儿车去观赛了。这个四月呢，我们要为岁月号沉船上的人们祈福，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归来，同时呢也是要为波士顿以坚强还击恐怖的人们竖起大拇指。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杨叔。 好，谢谢文信。好，刚听了微信上的意见，那网络上的舆论又是怎么看这次韩国的沉船事故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舆情观察员徐达内先生，不吐不快。 一种就是对韩国船长船员这个先行逃生的谴责，认为韩国也有这种让领导先走的情况，包括改造日本旧轮船里面的安全隐患问题啊，救援的迟缓低效问题。那第二种呢，是另一种视角，就是认为这个韩国民众啊可以向总理泼水啊，可以痛骂总统啊，这种恰恰说明了国外民主体制的这个优势。韩国客轮翻船的事啊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出于对生命安危的同理心，很多中国人也确实很关注。 好，接下广告回来聊一聊微博上市。每个网友都有功劳，4月17号微博才正式可以成功登陆 NASDAQ， 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截至21号呢，据说有超过2亿网友在下讨论微博上市的话题，网友们感叹不明觉厉必须点赞。 4月17号晚间，新浪旗下的微博业务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微博原定发行价为$17，但是开盘即跌至16.27，不过中途出现逆转，涨幅一度达到44%。每股收盘时，股价升至$20.24，涨幅达19.06%。按照最新的发行价，微博上市后的市值约为30亿美元，远低于今年初微博提出的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的目标。新浪从2009年推出微博测试版，经过近4年时间的激烈竞争，微博的用户规模、活跃度和营收已经处于绝对领先位置。业内分析认为，此次上市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社交媒体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过业内对微博的后续涨情并不乐观，原因就是近来的相关类股表现不再强劲，甚至有专业人士警告市场表现有些过火了。网络股的投机性很强，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些投资者就认为，微博首日之所以不像推特那么吸引人，原因是他们有意购买阿里巴巴的股票。预计第三季度上市的阿里巴巴是微博的主要股东之一。据微博的募股说明书显示，微博上市后，阿里巴巴将持有微博大约1/3的股份。但是阿里巴巴的上市可能给微博的努力带来喜忧参半的影响，而上市后的微博将如何发展来影响股价，也成为投资者热议的话题。目前市场普遍对微博的用户数量及活跃度下降有着强烈的担忧，但是新浪董事长曹国伟并不这么认为。 We understand the concern. As we begin to refocus our purpose, our effort, on the user growth, user engagement growth, actually we see, tremendous coming back in terms of the growth rate. I mean, if you look at a number, in the first quarter,it was a big jump. And we see the momentum going as long as we can execute our strategy right. 他还表示，微博将进一步提升移动端和 PC 端的使用体验，同时将在移动互联网广告、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方面展开探索。有分析师指出，微博的商业价值和作为媒体的平台价值不吻合，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以及移动端如何收入、如何面对业界竞争加剧，甚至是应对政府审查加强，都将是微博未来的诸多挑战。微博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好，关于微博上市的话题呢，网络的讨论也是热火朝天。接下来就把现场交给新媒体记者站的侯彦祥。彦祥， 好，梁叔，本区的疫情观察呢，我们邀请到了网络观察员，同时也是凤凰视频的官微运营编辑赵纪元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而另外呢，互联网金融专家包冉先生也是在线等待参与讨论。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包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微博选择上市的时间和地点呢？ 新浪微博现在上市呢，用两个词儿可以形容，一个是这个势在必行，一个是水到渠成。在整个的类 Twitter 的中文社交平台中呢，微博可以说既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个平台，同时又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可以说硕果仅存的比较有实力的平台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再不上市的话，可以说将会错过它历史的最好的资本化的时机。 好了，那么其实另外有一种声音也可以理解为是，不管怎么说，先上市再说。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对微博上市未来的前景怎么看？您认为微博上市是否存在泡沫呢？ 最近美股的市场，尤其纳斯达克的市场整体是走弱的。在这种前提下，我个人还是对新浪微博未来的前途以及成长空间相当的看好。新浪微博目前的估值不存在太多的泡沫。而不存在太多泡沫的话，在资本市场上来说，我们还可以理解它为价值洼地，未来很可能会为新浪微博带来更多的股价上扬的想象空间。 好的，那么您也提到了说，近期这个美股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呢比较低迷，而另外一方面呢，微博的这个 IPO 也和预期有很大的差距。那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中概股在2014年会不会再次掀起赴美上市的一个新高潮呢？ 我个人认为呢，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这样的创新板的市场来上市呢，在2014年呢很难出现扎堆的情况啊。美国的整体的经济是在依然在低谷中徘徊，还没有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整个的美国的股市目前，尤其纳斯达克的股市整体是比较弱的，它消化太多的这个新股上市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中国的创新企业，尤其是 ICT 企业，赴美上市之路并不好走。 好了，我们都知道微博是一个网络时代的产物。我想问一下那个网络观察员纪元，你是如何看待就是微博上市之后就是这些变化？网友是怎么看的呢？在微博上怎么讨论的？ 嗯，很多网友还是发表微博啊，感叹呢微博对自己生活产生的影响。然后比如说发了多少条微博，然后认识了多少网友，那其实都是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感叹微博对我们产生影响，因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媒体呢和公知这方面呢？ 那也有媒体人说，那其他网站上市呢都还是经济行为，为微博不同，微博的上市呢与中国社会化进程有点关系。 好，我知道你是一名这个官微的运营编辑，我想问一下，通过你个人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我是从2010年开始玩微博，到后来从事社交媒体行业，其实是完全区别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工作形态。那本身微博作为社交产品，它的功能各方面不断的变化，对于我们而言，也是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你能感受到这140个字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一个网友说的，那在如今的中国有。微博的中国比没有微博的中国还是美好很多。 好的，谢谢。那么另外呢，说完了微博的用户，我们也再看一看这个凤凰网友有哪些回馈。在你是否对新浪微博上市后前景的调查中呢，有67%的网友表示说用户活跃度低，不怎么看好；有25%的网友表示说呢仍有前景，比较看好。而在你认为微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的这个调查中呢，有60%的凤凰网友表示说是微信，有26%的网友认为说是微博自己，而认为其他社交媒体的人呢占到了13%。而另外呢，同样就像纪元说的，同样是140个字的微博，那么新浪是在2009年推出的新浪微博，而一直被外媒称之为是中国版的 Twitter。 我想问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下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两者标榜的特性十分相近，甚至在 IPO 的文件措辞也有不少类似。不过 Twitter 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2.41亿人，比微博的1.29亿人多出了86%。 Twitter 2013年的收入也比微博高2.5倍。尽管如此，但微博录得的净亏损只有3810万美元，比推特的6.45亿美元少得多。虽然微博上市的财务数据看似比推特好一点，但是上市首天的反应却比推特差。推特去年11月在纽交所上市，首天就大涨70%。微博和推特面对的困境都是用户增长逐渐放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去年微博用户下降了9%。推特方面尽管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有分析师指许多用户都是注册试玩，流失率也相当高。目前微博和推特的多数营收都来自广告。数据显示，两家公司超过70%的用户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登录。不过微博从应用程序上得到的收入仅有22%，远低于推特的63%。 那么新浪微博到底是不是中国版的推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勉强可以吧， 可以这么说吧， 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差不多了， 应该算得上。 用户基数上，不管他的从媒体的角度上，从社交这种方面来考虑啊，我觉得应该有点像吧。 它普众力太强了，就像你在用手机，我在用，大家都在用，我觉得人人手机都有新浪微博。 其实我感觉如果能够再开放一些会更好一点。 好，就像大家在其他里说的，你在用，我在用，大家都在用。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社交媒体确实已经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内地社交媒体有怎样一个现状现在。 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交媒体百花齐放已经趋于饱和，但是当中两位大佬微博和微信是明争暗斗，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鼻祖的微博，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09亿，微信后来居上，用户数量也已经直逼3亿。根据2014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目前 QQ 空间、微博、微信位列中国社交媒体前三，其中喜欢原创者热爱微博，喜欢互动者青睐微信。40.2%的受访者认为微博是个公开社交渠道，而76.3%的人认为微信则是一个私密社交渠道。报告还指出，中国网民大多是社交媒体的追随者，在80后、90后人群中，社交媒体的渗透率高于居民平均值。有73.4%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生活更好。 好了，那同样是社交大佬，微博微信打得不可开交。我想再问一下包冉先生，您是如何看一下这个微博的这个市场已经被微信有所挤压呢？ 确实啊，我想这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啊，在微信这个强大的对手出现之后，同虽然在社交领域它分属于不同细分领域的属性的社交平台产品，但是毕竟用户的时间是有限的，用户的圈子是有限的，用户的精力是有限的，已经起到了非常强烈的直接竞争，瓜分用户时间注意力的关系。 那么另外呢，在你认为新浪微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的调查中呢，有45%的网友认为说是僵尸粉太多，活跃用户比较少，而25%的网友认为是转发太多了，而那个原创内容比较少，而感觉是用户体验有限制，平台不够开放的网友呢也有23%。而另外呢，想问到大家是还在使用新浪微博吗？是什么来导致大家继续使用新浪微博来登录频率减少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来看的。好，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香港演播室梁叔。 好，谢谢。刚刚谈到这个微博和 Twitter， 我想最大的区别呢，应该是 Twitter 可是没有什么 Twitter 小秘书负责删帖的。好，微博呢在美国上市了，而现在 Facebook 要到中国招人了。分析师就推测说呢， Facebook 马上要进入内地，理由就是脸书开始在中国招募毕业生。分析师表示说，中国月刊商业价值的文章说，脸书在招募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并向他们提供美国的职位。脸书还在面试和招募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以了解中国的数据中心、主机托管中心还有支持中心的细节。目前 Facebook 在内地是被屏蔽的，但分析师认为呢，脸书进入内地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拥有美国总人口2倍的互联网用户，被称为拥有巨大潜力的社交媒体市场。好，微博上呢也有网友就这个问题想请教评论员吕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是怎么说的。他说一直在说啊，就是微博是中文版的 Twitter， 那您认为外国的社交媒体比方说 Twitter 和 Facebook 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中国内地，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看看 Twitter 和这个微博的区别吧。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Twitter 的这个用户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使用英语，包括其实也有中文还有其他的语言的功能。但如果我们来看微博的话，新浪微博的话，包括其他的中国的这些微博的话，它都是属于这个自娱自乐的，在这个中文圈里面啊，在华人圈里面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使用的工具。那么另外一点，在发布内容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呢。在内地的这些微博呢，发布的内容是要经过审核的，那么在这个 Twitter 和 Facebook上面呢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已经是对于用户的使用感觉，或者说愿不愿意选择使用哪样的这样一个社交网络的话，就会带来一些分别。那至于 Facebook 和 Twitter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内地呢？这里面就要看这个两家的经营公司对于这个中国的法律法规的话，他们到底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希望能够妥协或者遵守在中国的法律法规情况之下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可能会减低一些用户的对于这个网站原本的这样一些期许的话，来吸引这样的一个用户呢，还是说他会考虑其他的这样一个策略？因为如果 Facebook 和 Twitter 在这个内容发布方面呢，和他在原本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有区别的话，那么现有的这些中国的网络的用户已经有了中国的自己的社交网络，是不是要转移到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呢？可能就会打一个问号了。 好，非常谢谢吕秋带来的分析。接下广告回来关注的是港台情势，一会儿见。好，接下来这一站带您到台湾，在台湾民众线上线下都讨论哪些话题？马上把现场交给台北直播室的蔡佳珍。佳珍， 好的，杨叔。在台湾，国民党19号进行台北市长初选的党员投票，最后由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儿子连胜文以48%的支持率赢过最大对手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连胜文将代表蓝营出征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连胜文在选前不但请出娇妻蔡依珊强打夫人牌，更砸重金买下台湾4大爆头版以及台北市各地许多大块户外版面。外界盛传广告费一天就要台币500万元，但无论形象广告还是文宣标语，都遭到网友嫌弃甚至恶搞。 来，我们一起坐一坐。现在 以圆桌象征重新打造台北圆环，连胜文的竞选广告在电视上频频播放，妻子蔡依珊也露脸相挺，同时还为夫婿录制拜票语音。 电话民调，请大声说，唯一支持连胜文。 除了强打夫人牌，连胜文更花大钱买下四大爆头板和台北市各地的许多大块户外版面，但海报设计以两颗心脏为主视觉，让许多人搞不清楚他的诉求是什么。先是有网友戏称比较像保胜丸广告，之后又被发现看板下方刚好是眼科诊所，配合新视野的文宣标语，当场成了隐形眼镜广告。此外还有另一个高度爱台北的形象广告，不但被网友自行加上标价，还有人将它恶搞为精品广告，借着代代相传的字句以及手表的品牌名称，讽刺它本来就是不用出劳力的人士。什么值得代代相传整全吗？对于外传连胜文一天的广告费就要台币500万元，更令网友反感。如何走出如影随形的权贵阴影，赢得广大中产阶级的认同，将成为连阵营未来几个月的重要课题。 再来看到反服贸学生撤出立法院，后续影响持续延烧，民进党启动世代交替，国民党也宣示党务改革。党主席马英九公开表示，经过这次学生抗争活动，国民党必须了解网络文化年轻人关切议题，并要求组织内部的新媒体部门要提出具体改革方案。 反服贸活动退潮，但国民党内涌现改革声音。15号，党主席马英九召开党团大会，表示针对组织、文宣和新媒体等方面，将于2星期内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马英九强调，全党都必须检讨，不能虚应故事，同时呼吁全党团结。 同志需团结，团结最有力。 只是这句口号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同胞要团结。 原来这是引用反日本殖民运动先烈蒋渭水曾说过的话，而且反服贸学生陈威廷早在上个月30号的抗争游行就先喊过了。网友不禁讥讽，连口号都要抄袭还敢谈创新，并痛批马英九不先检讨自己的为政态度，居然把改革重点放在文宣上，要他拿出实质作为，别再喊口号，甚至认为改革目的只是为了巩固党中央的权力。但也有人肯定，只要深切反省仍不算晚，呼吁国民党少点算计，团结一致，更直言两党改革的落实将决定年底选举的成败。 台北房价不是世界最高，但买房子却是世界最难。台湾内政部营建署公布，台北市房价所得比高达15.01倍。根据美国业者调查，2013年第三季全球房价所得比最高的大都会是香港，达14.9倍，但台北市15倍的表现已超越香港。 台湾房价高，薪水低，台北市的相对房价已经是全球最贵，就连新北市也高居世界第三。台湾内政部营建署公布，台北房价所得比高达15.01倍，贷款负担率超过63%，等于全家要连续15年拿出每月所得的63%付房贷，才有可能住进台北市。 房子哦，多存钱啊！ 因为薪水没有涨那么快。所以房价这一部分会负担蛮重的。 网友哀怨只能说是另类的台湾之光，认为房价不降民怨也不会降，扬言如果有人发起街头抗议一定支持，也有人担心持续放宽两岸政策，炒房的情形会更严重。专家提醒，买房最好要准备30%自备款，合理的房贷应该是占薪水的30%比较健康。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则透露，要考虑调升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税，抑制飙涨不休的北市房价。 以上就是台湾网友最近热烈讨论的话题，再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杨叔。 好，谢谢嘉珍带来的报道。好了，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新闻重点。丹麦女王将于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是她继1979年之后再度访华，这也打败了丹麦君主一生只访一国一次的惯例。陪同女王访华的除了官员，还有110家丹麦公司的代表。这次访问也将成为丹麦历史上最大型的国事访问。好，再来看看全媒体各方关注的重点。首先是评论员李秋露薇。 我比较关注的是韩国的海难事件的后续，可以看到韩国的媒体是暴露出来，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政府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在对于韩国政府来说，未来面对一系列的批评，他们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而且对于朴槿惠的政府的支持度，相信也会带来影响。 好的，接下来新媒体侯彦祥。 日本东京都知事川田耀一将在4月24号到26号访问北京，而上一次时任东京都知事访京已是18年前的事了。新媒体本周关注。 好，嘉珍，台湾关注什么呢？ 台湾本周的新闻重点有国民党台北市长人选于19号出炉，确定由连胜文代表蓝营参选，将于23号提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提名。此外，民进党前主席林益雄将从22号起展开无限期禁食行动，以此恳请台湾人民采取有力积极的方法，共同来敦促权责机关挺健核四。杨叔。 好的，就是 U-Radio 的文信，关注什么呢？ 凤凰 U-Radio 下周帮大家关注到的是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会在4月25号开园，将会有来自35个国家参展，预计接待游客也达到了1200万人次，正在青岛参加西太平洋论坛的各国代表也将前往参观。 好，非常谢谢以上四位带来的新闻预告及重点。那么以上也就是本期的全媒体周刊，参与到节目讨论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凤凰全媒体微信微博，了解节目资讯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浏览节目专区，以及登录手机客户端。下周再见。